Oh! 八仙一面放，太师叫你列把西东，左边金尊右边玉器，梅花鹿与仙毫 亲眼看着刨个坑。 么接下来给您演唱琴挑的片段。

言，有事从听罢领旨，哪敢怠慢，不多一时，准备齐全。越王说从此后杨高梅就已改名，山珍海味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常常苦胆，单色飘影，我的心已安。到夜晚撤去被褥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耳眠，有事从不见呀，请住 起来到窗前，

我心常叹。